12:06，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青春点点点。今天呢是9月27号星期二晚上，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在节目上面第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刘明湘的《从醒着到愿意睡着》。 你有听到秉环他的那个分享说什么吗？ 说什么？ 他说这是近期他听到他想哭还是已经哭了的歌。哇，用词很重 哇。所以听完了刘明湘的新歌，我们要掌声欢迎刘明湘。 Hello 大家好。 好，在正式专辑发行之前，这算是专辑发行之前的第一个前面的通告，蛮前面的通告，对不对？ 对对对，已经跑了一个礼拜的宣传通告。觉得很开心，很每天起床都很期待。但同时就是还是要顾一下喉咙， 保重身体。 对对 对，而且刘明湘不只是今天来哦，这整个礼拜他都会来青春点点陪我们。哦耶， 超期待，超开心。 所以你明天你还是持续在直播嘛？现在失眠 DJ。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个礼拜二晚上11点会在我的粉丝页做一个小直播，然后就是当大家的失眠 DJ。 对， 要怎么样找刘明湘的 Facebook？ 哦，就可以寻找在 Facebook www.facebook.com/rosemusic.tw， 或者就直接打刘明湘 就可以了。明是明天的 明天的明，三点水的香。 好，像三点水的香。今天那个Rose 有带这个老师来，所以老师初登场，我们要请Rose 介绍一下这位老师。 好，我今天特别荣幸能邀到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我好朋友 Theo 老师，其他老师。 大家好， 大家听那个 Theo 老师的声音会比较小，因为 Theo 老师的那个麦克风已经就是完全对准他的吉他，他没有打算要跟你讲话的意思。 我讲话很少。 好好好，所以我们要用新登场来欢迎 Theo 老师。 新登场。 好，那天呢就是看到刘明湘就是要发片，然后你拍完那个专辑的照片以后，在各大四大报纸上面都看到你的。 Oh my god！ 对啊，蛮厉害的。然后这一天等了很久吧，对不对？ 哎，等了7年，我就觉得还在做梦一样。对，但就觉得终于这7年，就是回头看会觉得一切都值得，然后一切发生的都是有它的原因。然后这张专辑我不要再比了，也是一个在我这7年就是整个就是说出我这个故事。因为可能之前大家知道我是因为比赛，就星光大道， 是 6年前7年前的时候，然后再比了星光传奇赛， and then 前几年就又比了中国好声音。所以就觉得一直都没有就是刘明湘这个主唱的这个名字，只有一个参赛者的氛围。所以就觉得终于大家可以就是有我个人首张专辑，然后就是可以听我的故事， 好好看看我。 对对 对， 对，因为之前都一直被当成是一个参赛者，一个比赛选手。 对， 不觉得你是一个歌手，但其实刘明湘是歌手，是热爱音乐的，是会唱歌的。 而且你应该参加很多商演，因为还是在唱别人歌，你就一直很期待之后你就是想唱自己的歌。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一直唱翻唱别人的歌，真的就是活不下去，因为 好重的口吻。 就oh sorry sorry， 我是 A B C。 哎，讲什么都可以这样， 好 棒哦！ 这句话很好用， 这句话对要常常用。 对，因为我觉得我会常被别人误会，但我就是对不起形容词，我只想到立刻想到 这个， 对。但我刚要讲什么？ 就是都一直在唱别人的歌， 很痛苦。 对对对，然后因为一直都有新的唱歌比赛，所以一直都有新人出现，然后所以就觉得我必须要赶紧出我自己的属于刘明湘的歌，然后就是终于有一个定位，或者就是终于有一个名片，就是我专辑就是会常觉得是一个名片， 对，让大家认识你， 对对对对 对 对。 好，而且就是在看 Rose 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啦。 怎样？ 刘明湘长得很像我前女友。哦。今天 前女友还是前前女 前前就是 Rose 前前女友 Rose 今天就是她素颜，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是在去年就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的时候，去年七八月那时候在练团的时候，你要做那个演唱会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你有化妆，所以我没有这个感觉。可是今天我一看到你，然后你一直在 就是很聪明、很气质的， 就你一直在讲话的时候，然后有好多的表情，就啊， 真的吗？是因为当就是很这里的房间很暗吗？ 没有，刚刚就是了，对。 哦、真的 可是刚刚的时候，你知道不能讲，因为那是一个时空虫洞。就是一个， 好想把你前前女友经典台词给他，叫他在现场再给你讲一遍哦。 那她很漂亮吗？ 当然漂亮。刚刚那个是 就是要 test 我们吗？ 挖坑给我们跳吗？ 好啦，回到那个，就是你这次要发行专辑，然后七年了。那在这七年当中，也跑了很多的地方，参加了更多的比赛。 你有数过你唱了几次？漂洋过海来看你吗 ？Oh my gosh， 好像已经3000多了。 因为这已经是你的指定歌曲了。 对对对，就是从好声音比完赛到现在已经2年了，然后没有一场的活动，没有一场的商演，就是没有唱这首歌。 所以大家也会，主办单位也会先说哦，我们希望听到这一首。 哦，对，那是一定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所以可能就是几千次了吧。然后再加彩排，可能再多1000、2000遍。 所以那现在就是这张专辑，因为10月2号才发行，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所以在专辑里面，你有没有哪几首歌你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就是现在就算我们听不到，你也要就讲一讲。 哦，曾经有人问我，就是专辑里面最喜欢哪首歌？我真的是特别喜欢《我不要再比了》。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特别也很爱《当世界安静》。嗯，因为这首歌也是要献给我妈妈。然后是我好朋友叶怀佩 Andrew 叶量身写给我的，对，然后就是给我妈听了以后，她因为我妈她是一个女强人，所以从来不会看到她哭，但是她听完她居然哭了，然后就是说哦，明湘你终于知道怎么让妈妈哭，而且 你终于知道怎么让妈妈 而且哭得很像一个 baby 一样，对对对 对，因为我就觉得可能小时候不懂啦，就是可能觉得妈妈很年轻，然后可能没时间陪小孩，然后就可能就觉得她不爱我们，但其实有很多的辛苦我们孩子看不到，然后其实妈妈一直都很努力的在为我们小孩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然后她现在就是我也很为她很骄傲，也觉得她是我的榜样，就是她就是很努力，就是把一个公司就是 成长 撑起来了、对对对，所以就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妈妈。 那就是Rose 在追求就是想要当歌手想要发片的这一路上面，家人有给你什么样的意见吗？或者给你什么样的支持或是阻碍？ 其实我家人一直都很支持我，一直都会让我去尝试我要做的事情，就从小一直这样子。我要去纽约大学去，就是我住加州，但他们就很愿意我可以跑到那么远东边去纽约大学，或者去甚至搬来台湾学中文，他们都 OK， 然后甚至比赛他们都 OK， 就是让我自己去体验人生吧。对对，所以一直他们 他们当然会担心，可能因为这几年他们有表达一些担心，因为毕竟七年都还没发片，然后有好多朋友在美国已经可能买车子了，买房子了，已经生小孩结婚了，但我就还在这里还没有专辑，也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要怎么活着。然后我年纪也不会，也越来越大，所以就是当然那个压力还在，然后爸妈的关系也会担心，但是最后我还是会坚持的跟他们讲，就是没关系，我很好，我很好，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然后就终于来到这里，就 终于发片，对，终于发片了，哎，Dio老师。 蒂老师马上把麦克风瞧起来。 对对，蒂老师也是这个样子吗？在你追求音乐路上的过程，你的家人也是给予支持的吗？ 有啊，我觉得他们蛮支持我的，因为我妈她是声乐老师 哦，对，所以本来就是音乐相关的。 对对对。 哦，好，蒂老师呢今天特别来，然后也要请蒂老师就是谈生日快乐歌，因为我们今天在9月27号我们有生日寿星，这位生日寿星呢是来自于高雄的雪中红，9月27号是我的26岁生日，今年的工作呢对我来说很特别，虽然对目前的工作还是不太满意，公司内部的人事问题啊，不成文的潜规则啊，都让我很不能接受，不过整体来说还可以撑下去啦，除此之外生活上都算顺心，那刚刚提到的特别就是我今年身旁多了一个人了，多了一份承诺了，就是决定要定下来了，一直以来呢受到长辈的祝福跟催促，还没有对象之前呢就一直要我找一个对象，有对象以后呢就一直问说、啊、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结婚，那、啊、如果结婚的话马上就一定会问说什么时候要生孩子什么时候要生孩子，好啦，我也知道长辈们是出自好意，我跟女友要在11月先去户政事务所登记，希望在以后的日子工作可以更加顺利，长辈不要再这么操心，家人朋友可以一切平安顺心，最后我们今天就请Rose 还有Dio老师为高雄的雪中红送上他26岁的生日快乐歌吧。 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那今天谢谢刘明湘，怎么可能？Just kidding！ 大家在学我， 就是特别请了 Dio 老师来，然后弹一首生日快乐歌。哎，谢谢 Dio 老师，好，拜拜，拜拜。 愤怒哟！ 没有，没有，没有。当然呢，今天刘明湘来，而且这个礼拜每一天刘明湘都会来，那当然就要请刘明湘来唱歌喽。 好， 这几天唱歌会都唱自己的歌吗？ 不会，我会翻唱一些我很喜欢很喜欢的歌，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不睡 DJ， 诶，你是叫不睡 DJ 吗？ 叫 失眠 DJ。今天失眠 DJ 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歌呢？ 今天我带来蔡健雅的《旧行李》。也许相爱不一定会天长地久，只要我们在乎的是曾经拥有，朋友们都说我太死心塌地，放不下旧行李，还爱着你，爱着你，是看到同样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有多快乐，只记得欢笑多过落下的泪，放不下旧行李，还爱着你，爱着你。 Cause I've been in your bed And I'm still your baby 忘记一个人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的事 I still know I love you I still think about you 就算这一切都成为了往事 I still be loving youCause I've been your baby And I'm still your baby 忘记一个人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的事 I still know I love you I still think about you 就算这一切都成为了往事 I still be loving youStill be loving you I still be loving you Hey, hey 太好听了。好，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很多听众都直接说天啊好好听哦，这样子 吓醒。 对，但其实刚刚我有跟 Rose 讲过了，就有问说 Rose 你是不是对于就是别人的称赞你自己都不会觉得太放上心，就觉得好是应该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是说就是我对我自由要求很高。 对，可能人家称就 譬如说今天我听到你唱歌然后说卢明湘你好会唱歌哦，你真的唱得好好 哦。不会，我就说啊，哎呀，不会就是会可能会就是暂时就是哦谢谢，但是其实我还是会以我自己的要求。 对啊，但是我刚刚就是这一部分我还没有讲完，就是我之前去算是就是跟諮商师聊天，然后他也讲了这一段话，他就有说就是别人在称赞你，譬如说称赞我说哦就是你的节目很好听或者你这个人怎样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没有很在意，然后我就说哦对，我都会说谢谢这样子，可是心里面好像就觉得就还好这样。可是如果有人就是今天在网络上面说刘明湘你唱歌就是哪里哪里出错了，哪里哪里不好，是不是那边不好听，你会很受到受伤吗？会很检讨自己？ 我觉得还好，因为像比如说比赛的时候我会对自己很诚实，就是很 honest，就是因为我们唱歌的人我们应该会知道什么时候走音或什么的或者哪里声音太哑或什么的，所以如果我那时候的表演觉得不满意的话，但是可能比如说观众们都说哦很好听很好听，我就会觉得不是不好不好。但是如果有一次就是如果我唱的就如果是相反的话他们说不好听但是我 自己表现的其实你自己觉得你有过这一关。 对 对, 對，那我其实我就会很满意，我就觉得 OK。 哦，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其实不太会受到外界影响，就是你自己的那个标准是很固定的，很 fixed 的。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要学习，就是如果真的有人就是说，哦，你唱歌很好听或什么的，我真的要学习，就是不用每一次都那么的，哎呀，不用， 对对对， 就太过于谦虚这样子，就是 这个很不 American，你不觉得吗？ 也对，但是我就是爸妈还是很传统的，的华人，对啦，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要还是要学习怎么说，就是谢谢，就是很真实的说谢谢你。 对对对对 对, 对，好，就是希望 Rose 可以，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他都会还在青春点点点。如果大家呢想要听 Rose 唱更多的歌，你其实，在今天的晚上11点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听到，对，看到跟听到，失眠 DJ 又会再唱 你们会唱几首歌？三首？ 哦，我们都会唱两首歌， 两首歌，两首。对对对，然后十一点唱完之后，又会到青春点点再唱一首。 好， 所以 好多歌。 明天是加长版， 明天特别。 对的，对，今天晚上星期二晚上， 对对对， 是加长版。另外呢，还有一个可以听到更多首，比三首更多的时候，就是在11月5号的时候，对吧？ 对对对，11月5号礼拜六晚上8点，在三创生活园区，即将会办失眠 DJ 系女生啊，不是失眠 DJ， 失眠陪伴系女生 发现 刘明， 对，刘明祥发现新音乐 live 现场演唱会， 对，然后那一天就在三创的时候可以听到刘明祥唱歌，会唱自己专辑全部的歌吗？ 对， 好，全部的歌都会唱，然后再加上漂洋过海来看你吧。 对， 真的吗？ 真的呀，专辑里面就是有漂洋过海来看你，然后专辑里面就是有完整版的，对，因为之前都在唱好声音的版本，所以大家期待。 期待这个礼拜的青春点点，然后期待11月5号的刘明祥，期待10月2号的新专辑，大家可以买回家直接就是先听完复习完，你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然后11月5号去听现场。 对，可以去 KTV 练歌。 对，11月5号的时候也会看到 Theo 老师吗？ 会。 好哦，那我们就 有人在台下举 Theo 老师的牌啊。Theo 老师 还有那个 LED 的 Theo THEO 对 有的话不要拼错。 哦，对， 欸，他的招牌很厉害，就是他在舞台上都会很会做表情，所以人家都是会注意他，是因为就是会记得他，因为他的表情很丰富。对。 Rose 在唱歌的时候也会这样吗？ 他看起来蛮平静的啊。 对，可是我知道很多吉他手都会这个样子，因为就是他们沉浸在音乐当中，他们就是在自己的 zone 里面， 对， 所以这个样子。 我是可能有那些就是比较节奏感的歌，我就身体也是会真的会摇摆啊，就是会跟着节奏，对。 好，我们就11月5号 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谢谢。 今天谢谢 Theo， 谢谢 Rose， 谢谢刘明祥， 谢谢谢谢玛丽马克，谢谢。 全主打，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杨丞琳年轮说， 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 陈建奇、吴青峰联手打造杨丞琳2016最强个人代表作《年轮说》。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终会受伤，梦也会哭。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郑秀文，我就是爱你不害怕， 不害怕 ，No fear。 12:35，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今天的你是不是晚上不想睡觉呢？因为今天的你不用上班跟上课。 但在飞越联盟的 APP 上面，大家在愤怒什么？是真的一直在断吗？ 是很紧张 哦，因为我刚刚还来不及试听。 嗯， 你现在可以放 下，我来试听一下，是不是真的大家这么愤怒？ 你穿新 T 恤哦。 所以是男宿舍你怎么看得出来新旧？ 我很少看你穿这么合的灰 T 耶。 这没有合啊。 那它是新的吗？ 它不是啊。 青春期543在，它是不是叫 Maggie 啊？ Who？ 梅基台风。 梅基台风、yes。 梅基台风要来到的这个晚上，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聊聊天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间谍放送。 这五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但奇怪，我一点都不紧张哎，因为我知道，你有很深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会看到你们。然后我会听到你们的掌声，我会陪你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谢谢。 是你为我传奇每一刻，留住今天。 芳华盛宴演唱会蓝光 DVD，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秋天到台东买释迦，吃奇鱼，采洛神花。 哇、wow， 大丰收！ 台东纳鹿湾3天2夜放松之旅， 现在就出发。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听，请听着唱他所听见的世界。黄又杰个人第二张正规专辑《请听着》首播推荐主打《眼泪拌饭》。9月28日实体通路全面上架。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们是原味觉醒。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电你 UFO。 一般来说呢，台风夜应该都是一个满线夜，但没有想到台风夜也变成了凄惨之夜了吗？ 12:39，02-2363-9955，台风之夜还没有睡觉的你，要跟我们聊些什么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哦。 嗨嗨， 嗨， 你 是谁呀？ 我关一下 app， 喂， 赖赖哦。 你怎么知道？ 被发现了，讨厌！ 对啊，就是没有好久不见。 呵， 对，我想了，我不是上礼拜四打进来吗？ 哼，是是是。 然后马克不是叫我想一下那个年历的那个画面， 是是是是是， 就是我想到，就是你们可以，马克可以画一些你们在广播 就是广播室的时候比较有趣的画面。 我们有趣的画面。 对啊，可能马克 两个无趣的人。 Boring。 嗯， 我们 马克， 我知道，不然我用一些奇怪的那个奇怪的那叫什么 App 的照相软体，然后造成各式各样的脸，然后你帮我把它画起来，素描。哦， 可能，然后。我觉得有一个也蛮棒的，就是不是有就是十二页的那一种，因为我就是一张，然后有图案，然后一到十二个月的那种， 嗯， 然后就是你后面可以附个小磁铁的，就大家就可以贴在办公桌上，就可以吸上面，所以你看一抬头看就可以看到月份跟你们的。 像我们的办公桌就是磁铁没有用的 哦，是哦， 对啊， 有些可以，对， 好。好，感谢你的意见，嗯，感谢你的建议，感谢你的点。 因为明天放假， 你有差吗？哦，有，你开学了。 对，我开学了。 所以连放两天，大学生有差吗？没有差，啊，大学生。 你放假有要干嘛吗？也没干嘛，就待在家里嘛。 我待在宿舍，怕没东西吃。 哦， 对， 宿舍餐厅还会开吗？ 不会开啊。 啊，那便利商店被扫光就没了，对不对？ 对， 所以你现在已经备好，哦，备好粮了吗？ 没有。 What？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为什么要拿自己的肚子开玩笑？ 因为那时候本来要去买的时候，还不确定会不会就是放台风假，然后我超想吃火锅的，我就跟我朋友说，我就跟我室友说，那不然我们吃火锅好了。然后他就说，嗯，可是那如果明天没放假，我们要去上课，我们就不能煮火锅啊。我就说也对，然后我们就没有买了。 这个是我是完全听不懂了，那我就先跟你说声再见喽， 拜拜， 好难过， 拜拜， 拜拜， 拜拜。 但我今天去 Jasons 的时候，又是像是世界末日一样的， 大家抢，就算是高级超市， 哎，我真的觉得 Jasons 的生意比 之前 顶好 好 很多，Why？ 所以 为什么啊？还是其实是我把 Jasons 的东西想的比较 贵，太 贵吗？它其实没有那么贵吗？ 哦，根本还没去过，所以我不知道啊。但如果是真的的话，那就是这个品牌策略蛮成功的啊。就是原本以为哦，古亭都是一些 我们想的都完全错的耶。 对，原本以为古亭都是一些穷人住的地方啊，怎么会要就开一家有名超市呢？ 好多人。 对啊 ，Hello， 你好，嗨， 晚安，你是 Daddy， 谁 ？Daddy， 对， 你是我 Daddy。 Danny， Danny， 啊 ，Danny， Danny， I got it from my， 你好。 对，然后睡不着夜晚，除了放两天外，就是还要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去新公司上班。 去新公司上班？ 对啊，就是对方透过猎人头公司希望我过去上班。 嗯， 对啊。 你现在是听到我在唱 Daddy 来而笑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哼。 对对，然后就是因为对方给的还蛮不错的，对，就月薪多15000这样。 哇哦，好多哦， 保障16个月这样。 哇 哦，怎么这样？ 这个 package 好棒哦， 我的心。 对，就金融业 打动了两个人， 就金融业这样。 对啊， 那金融业一跳了15000也是蛮多的吧？ 对啊， 对啊， 然后就很挣扎，然后一去就给我14天的假这样子。 那。 对啊，可是就是 你挣扎的点是什么？ 因为就是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小朋友， 嗯， 那一个才一个刚好生小一， 嗯， 一个才9个月大 了，嗯， 然后我老婆她又最近又上班比较忙， 嗯， 7-8点，那我在现在的这间金融业待了已经7-8年了，我现在几乎都可以6点就可以离开办公室。 哦，就有时间陪家人， 就是一个要钱或是要险， 那你们经济有很吃紧吗？ 嗯，不会，所以这就是我们才考虑的一个点。 经济也不吃紧， 对， 所以就想说，那我多了那些钱要干嘛？ 对，然后但是对方的，对方又好吸引你，就每年还可以给你以2万块的补助， 出国去玩， 出国对，出国去玩或是做什么， 呵呵， 然后健康检查也都全补助给你这样。 呵呵呵， 就觉得 他真的是想要人才，想要你，他就是想要你。 但是去就是要你的命这样， 真的会到要命哦。 因为我有 工作内容 过，就是 每天都会七八点才下班，然后听说六日去加班的几率很大。 哦， 对啊，然后就觉得哎，现在就是一个很烦恼的点。 能够可以能够把 package 谈那么高的是本土银行吧？ 嗯，对对对对对。嗯，现在不敢去外商银行。 嗯嗯嗯， 因为外商现在太容易。 你说 downsize 一下就先裁？ 对，想砍就砍掉了。 裁员， 对， 嗯， 想砍就马上砍人， 嗯， 也不跟你讲什么， 嗯嗯嗯嗯嗯， 对，所以就觉得唉很烦恼，但是我后来只是现在一个小，就大概已经初步有决定了， 嗯， 就跟我老婆还觉得还是决定就是要先，就是还是有以小朋友为主， 嗯嗯， 对，赚太多钱没有办法陪小朋友。看着他们， 不用， 还是没有， 小孩时间过就过了。 对， 爸爸，谢谢你， 太棒了。 对，就分享一下这样子， 太棒了，太棒了。 对，也是放两天假，也是很开心的。 嗯嗯嗯，好的， 对， 感谢你 ，Danny， 感谢，晚安 ，Daddy Danny， 拜 拜拜。 双D 12:46，02-2363-9955。 黑暗只为了等待破晓。 And after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If you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you from your pride. 回味四年就做葛莱美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 Into the quiet I am bound. What you have lost I've never found. I lost my nerve, yet peace around. So carry on. And now that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泰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馆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泰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港台首席女吉他手卢凯彤，从黑暗走到天亮，暌违四年全新国语专辑《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9月24开始预购，雅神音乐。 我是关诗敏。 今天的寿星雪中红，我记得他说他在那个就是会一直被家里催婚， 是， 然后催婚之后要催生小孩。今天我看到一个大陆实境秀的影片，就是一个男的也是疯狂被家人双亲说赶快结婚啊，然后什么什么都受不了，然后反正那个是说制作单位就安排了一个超级大胃王，假装是他的女朋友，就跟他一起回家见爸妈，看爸妈的反应，就装那个摄影机在他们家客厅的一个角落就拍，就坐下来吃饭之后，他们发现怎么这女的自己拿出自己的碗筷，然后那个碗非常的大， 碗公， 对，这根本就是盆，一个脸盆，就是夹菜，然后那个菜都是用扫的，一直狂吃狂吃，然后爸妈就目瞪口呆，又不知道， 真正的吃货， 对，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就哦，然后后来那女的好像还有说什么，哎，我这样，不会不好意思吧？然后这还可以嘛？然后爸爸也说没事儿，没事儿， 行， 他这就讲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妈妈也说，还行，就是，可是他会一直偷瞄儿子。然后儿子还会故意在旁边说：“哎、欸、，baby， 就是你今天还吃的比较少、欸，然后跟爸爸说他 平故意演戏， 他平常还吃的还比较多。他们家可能比如说四菜一汤好了，全部就吃完收走之后呢，他就跟对方家长说：哦，可是我还没有饱。然后妈妈就说：你还没饱啊？是真的是吓到， 就他把所有菜扫光， 就是一家人吃饭，然后就真的就吃光，然后他吃的分量很多。”那就算了，他就说哦，我还没吃饱。然后妈妈说你还没吃饱，他就说那我还可以吃吗？他自己带了蹄膀要来吃，所以他要把一袋蹄膀拿出来，猪蹄膀就很肥又油又香，那个很大，他可以狂嗑，在他妈面前嗑了不知道6个还是10个蹄膀之类的，然后吃完就坐下来。就啊，我们俩交往也一阵子了，你有点稳定下来的打算。然后妈就说这。我儿子还很年轻啊， 太快了，太快了！ 他自己都照顾不好，他能照顾好你吗？然后就聊说，那你一个月 赚多少人民币，他就说哦，我赚的钱目前就是只够我吃。那你一个月赚多少？我说我一个月赚一万多。一个月赚一万多还不够你吃啊？但我真的觉得我儿子就。我真的觉得那个非常聪明，以后有人要问说一直被催婚怎么办， 也是一个商机。 对，我要把这个推荐给大家，你带一个超级吃货回家，让他们知难而退。我是 Cindy 王心凌。如果我现在20岁的话，我想要来个7天7夜不睡觉，玩到爆肝的7天7夜。飞碟二十，爱是陪伴就爱电你。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青春无敌哦！ 有人说，等待是幸福的，因为知道等得到。但许多弱势的家庭根本无法等待。因为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没有着落。我是孙悦，请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捐款1000元，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梦想家，就爱听你 UFO。 天深夜一点整。 请问瑞士专家发哥，十一月去瑞士会不会冷啊？ 不会，十一月的瑞士秋高气爽，有满山遍野的黄金落羽松，欣赏马特洪峰、白朗峰、少女峰，体验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和一年一度的伯恩声光秀。 那团费呢？ 佛心价来着，每人只要99,900元，全程无自费活动，还可入宿五星旅馆。 太有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颠覆摇滚，沉浸巴士里的疯狂世界。全英音乐奖肯定，登基英伦摇滚新霸主，巴士底乐团《疯狂世界》环球。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oh, 1:01，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干嘛学威里安？ 笑声剪了， 我觉得好像不太对。 对，不太对啊。 你的那个运动 app 可以关了吗？ 刚好，恭喜我完成了训练。 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 晚安。 你是？ 我是刘琳。 刘丽，你在骑车哦？ 我没有啊，只是我们宿舍风很大，而且我在室内。 好夸张哦！ 那个风是可以连窗帘都吹起来，那我关一下窗。 所以其实你们宿舍不用吹冷气耶，只要天气一凉就好了。 可是风很大啊。 没有，就是我们这一间风向比较对，其他间风向都是错的，就是开窗开错，然后就是夏暖冬凉。可以想象吗？像夏暖冬凉的房间， 可以想象，就是很可怜。 对，真的。 刘丽要说什么呢？ 我要讲我上礼拜去补习班应征的事情。 哪一个阶段的补习班啊？ 哦，他们是国小高年级要考私立中学的，然后就是很拼的小孩。 对啊，私立国中也要考哦？ 要啊。 什么私立国中要考？ 台中有卫道、跟小明，还有明道，好像这三间最强吧。 嗯，那补要补些什么？ 补都我这里这一个礼拜看一下，看他们都是主要上课是上英文、数学跟国文。 嗯， 然后社会的东西就是我们老师自己做补充。 嗯。 主要就这些。 那你去应征面试，然后结果嘞？ 就是有上啊，虽然本来以为不会上，因为他跟我说中秋节前要通过，就中秋节过我都没有消息。 嗯。 然后等到某一天，他突然说：“哎、欸，那个你有没有来上班？” 嗯。所以是开心的吗？ 是开心的，而且我觉得每个礼拜去还蛮好玩的。 很棒啊！ 我现在是每天去，很好玩。 很棒啊！ 这个工作态度我最欣赏了。 嗯。要有热情，要开心。 而且有一件很妙的事情， 怎样？ 就是我交到我自己的堂弟。 哦， 吓我一跳！ 为什么？ 本来以为感情相关 之类的，交到了什么东西的？ 不是， 什么东西？什么脏东西哦？ 多脏！ 因为那个堂弟不熟，然后一开始是看他的名字，我觉得那个名，因为我们家的姓氏比较特别，就是觉得这个姓氏很少见。 姓什么？ 我们家姓王晨。 王晨。 对， 复姓哦， 是双姓。 双，等等，复姓跟双姓有什么不一样？ 我之前看别人讲说，双姓是有冠过姓上去的，啊，复姓是原本就是这个姓。 哦，你说像慕容就是复姓， 对。 然后可是王晨其实明明本来就是一个姓王跟姓陈，然后冠上去之后变王晨。 对啊。 OK OK， 对，这是很少见的姓氏。然后我就觉得，这小孩。该不会是我亲戚吧？ 嗯， 然后回家就问家里长辈嘛，然后就真的是堂弟 啊。 可是那个堂弟不太相信，他说你怎么可能是我堂姐？ 嗯， 会不会很多人看到你名字想说是不是多印一个字？ 那你们家有很多人叫单名吗？ 还蛮多的啊，我家两个妹妹都是单名啊， 因为这样才刚好是三个字，然后人家也不会太觉得太奇怪。 不会，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姓王晨哦，或者因为像有时候自称后面两个字，就是哦，所以你是两个字的名字这样子。 譬如说王晨伟， 然后你说哦，陈伟怎样怎样？不是，我当名伟。 对，差不多的感觉。 嗯， 那如果叫王陈蔡呢？ 陈蔡 就三个姓啊，三个姓都叠在一起， 不太可能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搞自己的孩子？ 嗯，王陈有点难取。 王陈明、王陈恩。 王，这完全只是跟一些艺人的名字都很像吧？王阳明跟周承恩啊，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 好哦，那堂弟就不熟，那现在教他，他好吗？他还行吗？ 他还不错啊，成绩好像他们那个补习班前五还前六吧。 嗯嗯嗯嗯嗯，好，好，好。 然后还有很妙的事， 什么？ 其他就是。因为每个礼拜每天都要帮他们解数学，然后就有小孩就拿了一本超级难的数学题目来问我， 嗯， 然后就直接解释说就这样算这样算，然后就四题写完之后就说好，那你的应该没问题，就隔天他就说老师你写了四题有三题是错的， 哈，好糗哦。 然后旁边然后因为之前就是那个班主任就有说如果没有算对的话老师就没有薪水， 嗯， 然后那个小孩就幸灾乐祸说老师你 没 有薪水了、 哦、没薪水没薪水， 差不多这感觉。可是后来我就帮他检查，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教我都是教概念，我希望他还是可以自己去把那个算式写完， 嗯，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到底是 哪里出错了， 是，而且他订正的时候把他全部都擦掉了， 哦， 找不到错， 所以你有点怀疑是小孩子要害你就对了。 有可能。 嗯，好的，感谢你琉璃。 好，拜拜。 拜 拜。 话说呢，就是我这个周末去看了一部电影，就是 Michael Moore 啊，我在八点已经讲过了。然后这部电影呢在讲那个插旗工程师， 嗯， 然后之前其实我有点想要就是 插旗工程师， 对，插旗是插着旗子，就是那个中文翻译翻得很怪啦， 嗯， 但总而言之它是一部纪录片，然后是 Michael Moore 的新纪录片，那它当中其实在碰一些美国的社会问题， 嗯， 那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教育，所以它是要去世界其他的白人国家取经， 嗯， 这样子就看看其他国家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让美国效仿的这样子。好，然后他就去了芬兰，那当然要从芬兰偷什么呢，就是偷芬兰的教育。 嗯。 然后在那边呢你就看到芬兰教育真的很奇妙，就像刚刚那个琉璃在说什么国小高年级为了要考私立中学然后要补习这件事情。然后芬兰的教育呢他说他们的每一个学校，不管你住在大城市还是你在乡村，每一个学校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呢就是假设我今天搬到了彰化，我不会先去打听说哪一个学校最好， 嗯， 哪一个老师最有名， 嗯， 我要把那个我的孩子送进那里去， 嗯， 所以他不会去打听这件事情，因为所有学校都一样， 嗯， 每一个师资也都一样，师资就是老师都是很开放，你想做什么你就自己去决定，然后你自己去学什么，就都是这种态度， 嗯。 然后在芬兰呢他们说你如果要私自办学，你要创私人学校， 嗯， 这是违法的， 嗯， 所以他们没有私立学校，嗯，没有私立学校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要让那些有钱人的家长，他们要确保公立学校的品质非常的好， 小孩要进去， 因为我的小孩要去那边念， 嗯， 另外一个好处是因为我的宝贝儿子、宝贝孙子、宝贝儿子、宝贝孙女、宝贝女儿要进去公立学校。所以他们从小就必须要跟一般的同学在一起， 嗯， 因为你也不会有特殊编班啊， 嗯， 也就是你旁边的你其他的跟你一起上公立小学的人、公立国中、高中的人，你就是会跟他们当成朋友。他也许是家里很穷，也许他爸爸妈妈可能是罪犯， 嗯， 也许是怎么样，可是他们小孩就是会混在一起，就是让他们这一些富家子弟、富家千金长大之后。在做一些对社会上也许比较剥削的事情的时候会想到啊，其实我的朋友他们是属于另一个阶层的人， 嗯， 可以多一些的同理心，而不会是一整个贵族学校出来，因为我从小我接触的就都是达官显要，所以我会觉得， 嗯， 你们这些贱民我压迫你们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你们就是没有我这些资源这样子， 嗯， 对啊，所以那时候看到很多，还包括他们从小的时候开始，他们小一小二他们一天上学只有三个小时，欸， 好开心哦。 对，可是当 你那他们回家也是爸妈 对， 这样 就那个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天啊，这就这样的制度很棒。可是你会想说，这在台湾可能吗？你不用说台湾，华人世界，中国、台湾、新加坡，然后甚至东亚，韩国、日本，我觉得都是不可能。我们那个好像就是要给小孩学很多东西，那才叫做学习这样子。然后在影片当中，就是有一段在讲说，Michael Moore 也说，这样他们一天只上三个小时，他们能学到什么？老师就说，他们可以学自己想学的东西。然后那 Michael Moore 就问说，那如果他们每天就是回家也没有事情做，也没有在干嘛，他们每天就只想一直爬树，怎么办呢？老师就说，很好啊，那他就去爬树啊，他就一直爬，他这么喜欢爬，就让他一直爬。也许他在爬树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昆虫，他会然后隔天他就会来学校跟我分享说他在爬树的过程中做了些什么事情。那就是一种学习，就是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在做的当中，我就会问你说，哦，你在做的当中你看到什么，你做了些什么，然后你跟我分享你看到跟听到看到 新发现 摸到的东西，然后我在这些东西当中我可以告诉你说，哦，那它长什么颜，比如假设是虫好了，那它是什么颜色的，那它长什么样子，它有几只脚，你看到的是一只还是两只还是成群的，有没有，就是在这些问答的过程当中，你让孩子去有办法去表达跟描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让他看到他接触到他体会到的东西，然后老师在听的这些过程中可以知道说，哦，这个是什么虫，然后告诉他教他说，其实这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虫啊，下次你看到你就会知道了，之类的。然后还问了他们的高中生说，诶，请问一下，就是他们说教育第一名的那个秘诀是什么，他说在二三十年前，就是每年其实都会做那个国民的教育的那个平均嘛，就是大家的知识到底有多强什么之类。然后在三四十年前的时候，美国跟芬兰的那个平均都蛮低的，就是在所有的国家，就那个时候的国家可能只有90个100个。在100个当中呢，他们排名可能在就是30名、29、28、30名，就是前段班，但是以美国这种世界大国来说，他们应该希望， 要更前面， 对，他们应该其实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排名是可能第三名、第五名甚至第一名这样子。可是呢，后来就芬兰就做了一件事情，就只做这一件事，然后让他们的教育跟学生素质突然在2000年之后狂飙到现在是世界第一，就非常前段班，但是美国还是一样在28、29名挣扎。所以 Michael Moore 就问说，去问他们教育部长，然后说你们做了哪一件事情。那个部长说，哦，就是不给功课。就是他没有回家功课这一件事。然后教育部长说 ,homework 这一件事情，这一个概念是非常过时的一个概念。然后他就访问了就是在那边的高中生，然后就问每一个人，那一桌大概有六个。七个，问每一个人说，诶，那你每天花多久时间做功课，然后他们就很认真想一下，应该不会超过十分钟吧，一天哦，一整天，然后当然有的就说二十分钟，然后旁边就说我是绝对不会超过十分钟做的啦什么之类的。好，所以就是没有功课这个概念。然后另外我想就讲到现在，可能有很多人说，屁啦，怎么可能，你没有功课你怎么复习啊，考试啊，你怎么会啊什么之类的。好，反正总而言之，这是芬兰经验，你要信不信那是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小高中生的群组里面，有一个高中生是去美国交换学生回来一年的，所以他去了美国然后再回来。对，然后当然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就是觉得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三种语言起跳的，当然他们生在北欧国家，所以本身自己的芬兰语会之外，可能有的人会瑞典，有人会丹麦，然后另外还会再背一个欧陆语言，就是可能是德文，可能是法文，可能西班牙文，然后英文是不用讲的，他们每个人都用英文对答。对，然后那问那个去美国交换回来一年的高中生说，那你从美国回来以后，你自己觉得最不能适应的地方是什么，就或者说最松了一口气的事情是什么， 你说还好我回来了， 对对对，他回到芬兰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说，哦，再也不需要写选择题。然后 Michael Moore 说什么意思？再也不需要选择题，因为有选择题不是很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对，你四选一、五选一，这不是很简单吗？然后下一个场景就是在那个学校里面，等于是一个所有的老师都聚集在一起，然后跟 Michael Moore 对谈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学校也很重视这个拍片的机会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老师每一个老师都告诉他们非常非常反对的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你们国家的教育要进步，你必须要做的这一件事情 ,no homework 还不确定，但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你要除掉标准化测验。标准化测验是什么呢？就是我出选择题，然后你画答案卡，我为了老师方便，所以可以很快的读出成绩。这种就是标准化测验，就是给你1234让你选。然后 Michael Moore 就说，如果没有标准化测验的话，那我们要怎么作答？老师就说，你必须要真的知道答案。对啊，因为你选择题就是像我就是一个有办法用猜测、 啊、 对对，猜测的方式，然后去猜老师可能会哪一个答案比较有可能，然后去猜，然后我可以猜对这样子。对，可是你如果把这个拿掉的话，没有，你要答你就是 真的会， 你就是必须要知道。对，所以那时候在看哦，这部片刚刚 App 上面有人在问，对，插旗工程师，然后我忘记他的英文片名了，可是翻成这样中文有点难记了，但他英文片名我忘记了，等一下可以去查一下。 工程师就是攻打一个城市， 攻打一个城市，因为他 插旗，然后工程师， 对，插把美国国旗插在别人的领土上面，然后说我攻打你了，我攻占你了这样。然后他一开始是走一个蛮戏虐的方式，他说美国其实之前譬如说发动了这么多次的战争，每一次屡战屡败，然后在也没有获得什么好处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要想到另外一个方法是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再打仗，我们就是用我们去偷别人的东西就好，偷别人做得很好的东西，然后把它偷回来。然后教育是一个很有感触的。另外吃饭，我八点的时候分享过，就是吃饭的那个他去法国，然后偷他们的那个什么学校小学的营养午餐，然后他们是有大厨，然后你也知道就是欧洲他们 cheese 分类是非常非常多，他们火腿分类 是一个专精的， 非常非常多，所以你就看那个学校学校厨房，然后他们是中央厨房，他们不是什么外包给什么厂商，然后你们送来什么一箱一箱像喷一样的东西，不是，他们是有大厨，然后穿着厨师装，然后有很多很多个厨师，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厨房，打开冰箱以后，他可以告诉你说：“哦，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cheese，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cheese， 这是什么？”它里面好多种 cheese。然后呢，在拿菜的时候，分菜的时候，它不是那个像 美国的，就这个就是吃，你就吃这样。 对，不是像美国自助餐厅，或是我们台湾，你像理解那种自助餐说，然后就排队，然后给你菜，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他们是就是厨房的主厨，因为他们很多厨师嘛，他们一个一个把一道一道的前菜送到你的盘子上，什么菜，然后主菜送到你的盘子上，甜点送到你的盘子上，这么优雅，就这是一个这么重视吃的民族啊，这么以吃为他们的那个民族优越感来源，他们从小就这样培养他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什么东西什么食物是好的，什么食物是垃圾，你吃这些垃圾对你的身体不好，然后你可以就是从小让你就是浸淫在那种就是美食当中。然后当然就是观众或者听众现在听我讲到这边就会说，屁啦，哪有钱，怎么可能有钱，然后你讲是不是贵族学校，没有，法国，然后他去找了就是法国最偏远最穷的国小的菜单，你把它列出来一看，都是吓死你，什么焗干贝什么有，都是很夸张的那一种，对啊，很重视这件事情。 我们有什么可以让人家来学的？ 台湾，我相信也一定有啦，我相信也一定有，只是我们再想想，我们再想想。 有爱就有恨，若你选择统统没感触，那恭喜你，你没有灵魂。越温柔的在一起，分开时就越暴力而无常理，想哭就哭，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你问我怎么做到底，到底我自己怎么走出去是一个谜，但我确定这个旋律能帮助你，当沦陷在思念里就播这歌曲，深呼吸，相信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它意义，有 又不是太阳落下去不生气，重点是没太阳才能看星星，没必要骗自己哭的是天理，别介意苦中作乐的惬意，又爱着又恨，若你选择统统没感触，那恭喜你，你没有灵魂，越温柔的在一起分开时就越暴力而无常理，想哭就哭，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你问我怎么做到底，到底我自己怎么走出去是一个谜，但我确定是我的，原来我付出的爱换来你叫做智慧，于是不后悔。又不是太阳落下去不生气，重点是没太阳才能看星星，没必要骗自己哭的是天地，别介意苦中作乐的惬意。 大家好，我是淑蜜淑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常常咳嗽还会喘，喉咙没事常有痰，这些症状要注意。COPD 把你缠 ，COPD 洗虾蜜，慢性阻塞性肺病，说来拗口不好记。有个活动告诉你，一起把它来命名，送礼礼券和好礼。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这个南拳妈妈跟现在南拳妈妈已经完全不一样呢。 Yep， 1:23，1:23到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02-23639955 ，Hello， 喂，你好， 嗨，马克，玛丽 ，Oh my God， 婉君吗？ 对， 婉君表妹， 婉君表妹。我在 App 看到你， 久不见， 嘿呀嘿呀， 是因为台风假所以可以加入我们吗？ 对啊。 我想要关心你的感情，感情还是一样棒吗？ 很好。 工作也是一样爱吗？ 他怎么说他都没有跟我报告过感情。 他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这么沉浸在就是人生的快乐当中。 哦、很快乐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说之前啦，就之前看到他就是给我的感觉，就觉得这一辈子就是什么都有了， 别无所求。 工作又这么爱，这么棒，这么好玩，然后哦，又遇到一个这么合拍，这么爱我，哦，原来谈恋爱这么快乐， 怎么那么棒啊你？ 你现在人生有什么烦恼？ 我同事都说我是充满正面能量的人。 你应该要啊，因为你就是现在完全就是在一个可以给人正面能量状态的人。 对啊，就是 对啊， 你还记得就是我那时候刚上班可能一两个礼拜，然后我打进去说我上班每天都很开心嘛，然后你就是还说什么半年之后再来说吧，现在已经半年吧，对，我还是每天都很开心。对， 是不是从小听春点点给你一个良好的教育？ 哇，这个要扯上边我就觉得夸张了吧。听春点点有多少难过跟愤怒的人，多少酸民在听。 他长大了长成一个多好的人。 这还不错。我其实有在想，就如果我国中的时候没有听节目的话，我现在应该也不会在这里。 是， 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关联的。 你说不会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不会在这个，可能不会大学不会念那个，然后研究所不会念那个，然后现在不会在这个公司， 就是有一点点的。 可是这一切跟青春点没有关系啊！你看，你当初你想要考的是附中，对吧？ 嗯， 对啊，你进了附中以后，你这人生就是这样，就是平行时空理论嘛。你每一个选择做不一样的选择的时候，你的人生未来可能全部都会不一样。 对啊，可是我现在过得这么开心，我不觉得我当初如果选了另外一条路，我会有更好的。 你的平行时空就是没有让你后悔跟懊悔，不会想要去其他地方看。 太棒了，他棒到根本什么其他时空 不对。 对啊，因为你看我当初如果没有听广播，我就不会加入大传社、那我可能高中就会念理组，然后现在就会很无聊，可能在写 code 或者是在医院或干嘛。 嗯哼， 对啊， 嗯哼，嗯哼， 再次给你。 昨天又看了下，嗯哼哼， 嗯。 那婉君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其实没有说什么，我只是就是难得有时间可以就是打进来这样子。 棒棒， 对啊， 棒棒棒棒。 但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本来礼拜四跟五就休假，然后我们礼拜三公司也放假， 所以你整个礼拜都是假。 对，我是觉得有点无聊。 他现在二三四五六，对啊，全部都 二三四五六日啊，对啊。 哦， 出个国吧。 可是台风哎、欸。 可以去板桥啊。 也是哈、 哦，什么叫也是哈、哦？脑筋动一动，那比如要出国好吗？ 就是 ， 好啦，其实我没有要讲什么，我只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而已。 真的是，真的是。 你们私底下在聊过感情的事是不是？ 没有啊， 也没有啊， 所以只是看他脸书、 啊、 follow 他而已。 我脸书其实没有发什么东西， 还是之前 推特吧？ 可能吧。 嗯。好啦，就这样，不要占大家时间。 我们也没有 没有其他人，OK 的。 有没有发现今天电话蛮好打的？ 已经这样一阵子了，跟你15岁的时候听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了。你越往上，我们就越往下。 你都把我们好运拿走了， 干嘛这样子？ 好啦，晚就晚安。 嗯，好，晚安， 拜拜， 拜拜。 1:27，青春期543-02-2363-995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reported by journalist Henry H. Liu. In 1666, Isaac Newton was struck over the head by a fallen apple as he strolled in the garden of Lincolnshire. How did this particular incident spun the idea of the laws of gravitation on all objects? Furthermore, why is there the popular saying of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Let's hear what this special youngster has to say about the matter.Take it away. 世界会怎么改变？本来挂在墙上，没关系谁的从前。本来记得一些，挫折慢慢发现，没有必要证明我存在。他能够能活过多久？他是不是头也怕痛？他等等等的是什么？他是不是不怕出糗？Yeah. 你蓄势待发是要说什么吗？ 是啊，我觉得就是这是命运的交汇嘛，为什么两位版主就是一个打电话进来，然后另外一个出现在现场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怎么会这样呢？ 嗨，婉君。 嗨，小变态。 哎，可是我怎么说我麦克风好像没有声音？有啊， 有。错觉啦、你可以靠近一点啦。 哦，这样会不会太靠近？ 不会啦。 你可以整 什么？ 你可以靠近一点。 你想说什么？等一下，你想说什么？ 你 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你这个坏掉的人，你想要说什么？ 你想要？ 那就这样喽。 哦，我知道，我知道。他说你可以整根吞进去。 好烦哦！ 你直接内建麦克风，觉得怎么样？ 不错啊。 上课好玩吗？ 上什么课？哦，对对对，你现在是研究生哈、 啊， 北艺大呢， 好老干呢，好聪明哦。 我很怕学那同学听到我在这边很尴尬哎， 不会啊， 听我们在我们这边很糗是不是？ 同学这么有气质，北艺大怎么会听这个？拜托， 也是啊， 对啊。 青春节54302236399555，等你的来电哦。 熊道来 Homeboy Productions、yeah. 力宏夏雨马后波剑在四个哥们儿度落轮框的四寸，今晚我的目的明确，带劲大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hop 建立新的格局，今天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五声道白的国民又最流行，要模仿他真的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大家的心声， 而且澳门终于乱山河天，红贵真的太难选。 迫不及待看见我的，看见我的，什么都看不着。盖世英雄真的到来，盖世英雄到来。看见我的，看见我的，什么都期待。盖世英雄穿上舞台，世界是舞台。要看见我的，看见我的，看什么都看不着。上台了，欧阳靖在哪儿？ All yours, baby. Yo, it's Jin and Lee Home. It feels good to be home. I got the skills to be known. So I'm a chill on my throne. Noise, it was loud and clear. Ayo, the future's here. The revolution's near. Chin got the solution for the pollution in your ear. Switch it up. 不使问，你实同意。走英雄系唔容易。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Lilo C. 霸气傲骨中原，王者扬风剑，力拔山河天，红贵镇凯旋。 盖世英雄到来，世界是舞台哟。 Hello， 喂，你好。 喂， 嘿嘿， 你是？ 我是台北的硬硬。 硬硬， 对， 是赖赖吧？ 我想要问，就是因为我今年要准备学测、然后就是会遇到有的时候会很低潮，然后想要问 如何高潮。 就是让自己开心一点吧。 高潮的方式， 如何在学测的笼罩之下，还能知道让自己快乐的方法？ 听青春点点点啊！ 保持正能量。 如何保持正能量？ 对， 令翔如何保持呢？哎，你以前有考试吗？ 有啊， 他有考试啊。 为什么他让我一副他的人生就是没有经历过考试的感觉？ 他那个时候打电话进来就说他想要就是 考音乐 班，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觉得你平常就念普通高中，你有办法吗？这样子。对啊。 那你如何在一个压力的处境之下维持正能量？ 我很好奇，哎，这个他叫什么名字啊？ 硬硬 硬硬 硬硬是普通高中吗？ 对， 那你的是私立还是公立的？ 公立， 公立的，我觉得应该其实没有什么压力。我以前读私立的时候，压力超大的，我们的学校简直是怪物，我们每天要留到晚上七点钟才放学。 有的公立也会这样，好不好？ 还好啦， 公立好像不会耶。 我都9:40才放学，你不要吵，你不要在那边， 你不要在那边逼惨，大家都觉 得 自己很惨， 啊、很惨 好不好？我要的是你维持正能量的方式。 是是是。 可是我说实在好，那时候真的 很开心， 就是晚上真的就是只有听圈点点是很蛮开心的。 哇，你又是一个想学维里安的人吗？ 不是啊，我觉得圈圈点点十年怎么开始也开始在取暖了，我不喜欢这种取暖的氛围。 不是啊，因为高中生我那时候 没有，那个时候听可能真的觉得蛮那个，现在听可能不一定有。 我七点放学，然后就回家吃饭，搭校车回到家大概8点。 那依依你的行程是什么？ 都会留学校的图书馆，然后留到大概9点。 9点回家，然后那个时候是你快乐的时候还是不快乐的时候？ 嗯，通常就是放学的时候会很不快乐。 嗯 嗯，因为都会看到就是会看到大家都要去读书，然后就觉得压力很大。 嗯， 可是我觉得这些压力就是过几年看，我觉得会怀念那些压力。 他就是现在要快乐， 现在要快乐。 现在要快乐哦，那就是，但你有办法做到不比较吗？你其实不比较就可以快乐，但你要做得到才行。 不比较是不去在意别人考得比你好吗？ 对对， 好难哦。 对，你每一次就只跟 你就 focus 在自己， 就只跟自己，而且也不是自己跟自己的成绩比较，是你自己对于自己这一次念的那个感觉怎么样，也不是看分数就决定了你好或是不好。 就是要看自己读书的状况嘛。 对，就是看你有没有譬如说你有没有好好的照你的读书计划复习，然后你有没有每天就是认真的念书，然后没有打混，没有空想做白日梦浪费时间。 这真的蛮辛苦的，就算我自己做到，然后 你只要做到这一些，可是考试出来你都只有30-40分，你还是要觉得很快乐。这就跟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刘明湘在讲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就今天呢，他自己觉得唱得很好，可是却有酸民骂他说你唱得好差哦，但他还是觉得没有做好了。今天如果他自己发现自己做得不好，可是他异常的就是得到一些掌声，他反而会觉得没有，我没有做到我最好。 懂了。 然后如果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做得到的话，是不止在现在考试啦，你未来人生当中你就不会被一些外在那些比较追着跑。 嗯， 是的。 也谢谢马克玛丽。 晚安哦， 干巴爹， 晚安， 拜拜 拜。 间谍放送2016 CP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3天超强演出卡司，闻名全球的世界音乐女伶，来自葡萄牙国宝级天籁 Teresa Soguero， 6座葛莱美奖得主，来自美国乌克丽丽大师 Daniel Ho， 原名音乐跨界尬流行金曲歌王王洪恩 featuring 梁文音。十组国内外顶尖演出团队，100顶地球市集帐篷，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 期待与您相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朋友说我认真有创意又有才华，家人说我负责有能力又有品味，但我知道这一切是我在北艺大艺术推广课程一点一滴玩出来的。 自我成长的好选择，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艺术推广中心，02-2893-8888。 我想说一个故事，关于他和他的相遇。詹森怀好歌再推荐电影，好多音乐好评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我欣赏你这样的美，很喜欢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喊对。 1:41，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是翔翔。 嗨，你好， 你好，我是雅雅， 雅雅，你好吧？ 哎呀呀呀呀！你要跟我说 什么？为什么每次我打进去就会有人唱这首歌？ 哎呀呀呀呀！ 我想说，我很怀念以前我在听《青春点点点》的时候， 以前怎么样？ 跟我妹。两个人半夜不睡觉，然后听得很开心，结果都被我妈发现，然后进来骂人。 嗯，哎，你妈骂人台词都骂些什么？ 这么晚还 不睡觉？ 妈妈不可能这么 贱。 可是我刚刚说的话是一字不差，哎， 真的假 的？ 对啊，这么晚还不去睡啊？嗯， 对啊。 所以雅雅 我在听什么？ 我好奇雅雅现在几岁啊？ 你这小孩，你这小孩都学不会说话艺术。 想出没， 太过分了。 怎样怎样？几岁几岁？ 30啊， 三十， 这也是蛮不得了的。 哎，什么意 思？ 什么意思？ 你说一下， 你什么意思？ 你这个节目进行了好久啊。 嘿 吼 嘿，嘿吼嘿，想出没。 可是我有一个请求， 嘿嘿嘿， 我很想要听玛丽讲一句，好棒哟！ 我很久没讲了吗？ 蛮久， 好棒哟！ 很久， 好 怀念 哟！嘿哟嘿！ 我必须要说， 我 必须要说，嘿哟嘿比那个 PPAP 还洗脑。嘿哟嘿真的是 PPAP 很难，我根本办不到。 嘿哟嘿真的是。我就洗脑到爆炸，真的是爆炸。 雅雅知道黑油黑是什么吗？ 我好久没有听你们的广播了， 因为我觉得他刚刚完全是在陪笑，就是有、 哦、 想说 我都不知道， 对他其实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 好吧？ 因为平常都要上班呐、啊， 没有没有， 难得放假 这个也是今天第一次出现在青春点点点， 你发了到 新梗 了， 对，这是最近台湾新梗。 那也太 lucky 了吧？ 对对对对对，你竟然什么？你竟然不知道《熊出没》？你好落伍哦， 顺哎、欸。 天哪、啊，我老了吗？ 你竟然不知道胸口 V 字形是胜利的套技？ 你干嘛背歌词啊？所以你有看到前一阵前两三天大家很爱讨论那个影片吗？台北 什么影片？ 叫昨天的、 啊。昨天哦， 天 哦，昨天就有个熊啊，带着四个人在那边，带个五个人在一些地方 南门啊 跑来跑去。你有看到影片吗？ 没有哎、欸， 我觉得你很棒，就是你还是应该要做自己的事情，以自己的事情为主啦。 因为我每天都觉得很忙碌，没时间，而且我跟我妹都已经变成人妻了，还在听你们的节目。 你们都是人妻了，你们为什么进度超前我这么多？ 啊， 喜欢婚姻生活吗？ 嗯，还可以啦。 以后你小孩半夜在做事情，你会闯进去说这么我还不睡吗？ 如果听青春点点点就没关系。 我、哦、靠，你们都40 岁。那如果听哇哦、wow, ，Dennis 呢？ 太嗨了吧！ 听 Dennis 对啊。 太嗨了，这样我怕他睡不着。 感谢你打电话进来给我们。 不会啊，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多欢乐。 以后有空还是常来做啦，好不好？ 好啊，如果不用上班的话。 呵呵呵。 好，谢谢、啊， 拜拜， 晚安，拜拜。 Just how I feel. This is how it should always be me. Of sorts for me. Baby, baby, you make me believe in all my dreams. You don't ever have to second guess. Right now, I do confess. When I think of love, I think of you. Now you know I want you to. Baby, the smile you see.It's everything I want it to be. I know just how I feel. This is how it should always be. Baby, the smile you see. It's everything I want it to be. Oh, I know just how I feel. This is how it should always be. 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杨丞琳年轮说： 听发出的警告，预警的眼底，仍将燃烧思念，烧毁了我，烧毁了你，未到来的未来。于是音乐哭啼，热血学游戏，三十青春无语，四十碰巧遇见你。 陈建奇、吴青峰联手打造杨丞琳2016最强个人代表作《年轮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全球首次 3D 光雕剧场 VR360 穿越古今互动手游，伊藤润二策展团队全新力作，文化遗产数位基因重建工程，体验古典文明风华，东方凡尔赛秘境体验大展。12月23日起，华山文创 iBoom 博客来现正热卖中。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现在我有个天亮修炼，比上我舞的成绩是二遍。 翻不过自己，过完不过去，未来来不及。 方大同全新原创大碟JTW 西游记，9月28复音乐全面发行。 大家好，我是崔树。 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加快躺好，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咯，好棒哟。今天呢又要讲一个新故事了，这几天讲的故事都很短，一两天应该就可以讲完了。这个故事的名称叫做我们口袋里有啥，然后打个问号。你是个口袋里常会有很多东西的人嘛，然后你知道口袋有时候，我口袋最常捞出的是什么啊？这个不是故事，我自己瞎扯淡而已。可能硬币吗？然后橡皮筋，绑头发的好像没了。我知道有的人口袋捞出来超多非常非常皱的发票。好，我们来聊聊这一本书当中的这一篇小说，叫做我们口袋里有啥。一个打火机，一瓶咳嗽药水，一张邮票，一根微弯的香烟，一根牙签，一条手帕，一支笔，两枚五谢克尔硬币。这只是我口袋里一小部分的东西，所以它当然鼓鼓的啊。很多人提到这件事情呢，他们就说，嘿，你口袋里装什么鬼东西呀？我多半微笑不答，有的时候会甚至客气的笑一声，嘿，好像有人说了笑话一样。如果他们坚持再问一次，我可能就会把所有东西掏出来给他们看，说不定还会解释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为什么把这些东西天天带在身上。但是他们都没有再问，真是的。我随便笑笑，然后再给他一些一小段尴尬的沉默，接着话题就会换了。事实上，我口袋里的东西经过了精心挑选，是为了随时做好准备。每一样东西都带在身上，是因为在关键时刻占点便宜。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够精确。我把那些东西全带在身上，是为了我在关键时刻不要吃亏。可是刚刚我们听过他口袋那些烂东西，怎么可能不吃亏呢？明天再继续来听听口袋里放这些烂东西为何不吃亏。 放什么烂东西啊？ 我刚刚都讲过了。 我想再听一下，拜托，我现在对那个故事好兴趣哦，你还记得吗？ 现在有兴趣已经来 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没有什么来不及的事啦。 就一些邮票啊。 哦，好烂哦。接着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你是不是 Camp 啊？你是不是 Camp 啊嘛？ 陶喆的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就会注定你会被打还是不会哦。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跟大家说声晚安，我们谴责暴力，明天见。 你是怎么做到的？给了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年是多情，一年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你能成了佛，你能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当作心头的最好。一念之间。